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帝子元披着一件藏青大氅，衬得一双手洁白如雪。门口的几个侍卫由下及上，还来不及在心底评判这位远在朗城的西小姐的容貌，便不由得都愣住了。说句实诚话，这位西小姐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只是当望见她那双墨色的眸子时，便没人敢在她身上再用上美人如此肤浅又轻薄的词儿。怕是疆场上浴血数年的普通将军亦没有眼前这位西小姐气势凛冽。 怎么，递了请帖我还是不能进？ 哦，能、 被这清冷的语气一震，几个侍卫回过神，慌忙朝一旁挪开，愣是给帝子元足足腾出了一整个大门的道出来。领头的侍卫毕恭毕敬低下头，朝大门内抬手引去。 西小姐请。 忽然一阵寒风起，吹得门前的大红灯笼左右飘摇，帝子元低低咳嗽一声，脸上浮现一抹不正常的红晕。一年前散宫之时，他损耗过大，虽有姑祖母拿来老头子的丹药疗伤，却伤了根基。这一年征战沙场，未得片刻休养时间，顽疾也就落了下来。每逢寒日，受损的心脉必会隐隐作痛，影响功力。如意闻声朝帝子元看来，眼底划过一抹担忧。帝子元朝他安抚地摇摇头，拢了拢大氅，对着门口的侍卫抬了抬下巴。 上前带路。 这几个字儿从帝子元嘴里吐出来，满是不容智慧的威严。领头侍卫怔了怔，竟真的低眉顺眼，默默领着帝子元和如意朝内院而去。拐过石拱门时，盔甲摩擦的窸窣声从背后传来。如意用余光朝后扫了一眼，只见一对手握长戟的黑甲侍卫从内门涌出，将大门四周严严围住。连家的黑甲军皆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如意心底陡然升起一阵寒气，他垂眼看了看帝子元悠闲的脚步，慢慢平静下来。大门重重闭合的声音隐隐入耳，领头侍卫见帝子元和如意神情如常，未有半点慌乱，将心底最后一丝怀疑彻底放下。一主一仆两个女子走进这龙潭虎穴插翅难飞的将军府，若不是真的西家小姐，绝技不会如此坦荡。大门外领着护卫一路飞奔而来的军衔，看着缓缓紧闭的师府大门，神情凝重。 军汉，传令下去，计划提前。 小姐，大晋的军队还没来，咱们要是现在动手。 一年前城池陷落后，军家便着手将暗器埋入北秦军内部，只等大晋军队攻城之时，里应外合，一举摧毁北秦军队，助大晋夺回军县城。若是如今贸然动手，这一年的筹谋隐忍岂不前功尽弃？ 举国之乱，岂是一个军家能力挽狂澜？寒夜和子元要是死在军县城里，边疆大晋军队群龙无首，不出三年大晋必亡。去吧。 是。 还有，城内的事由你做主，挑15个死士跟我去五里亭。 小姐，侯军若是从师府内逃出，必走五里亭，届时连兰卿势必率大军围堵，您留在城内坐镇，让我去接应侯军。 不，和连兰卿的最后一战，我一定要亲自去。 这一战无论生死，都是他军衔对施家上下几十口和满城百姓的交代，他不去，此生难安。 成什么体统？ 连兰青走进内院，望着大堂内被团团围住的连红，沉喝一声。连兰青的喝声杀伐果断，带了几分军武之气来。 堂中的生意人哪受过这等威压，一下子便被吓得从连红身边散开。连红舒了口气，抹抹额上的热汗，快走几步行到连兰青身旁。 将军，只差最后那封在西小姐身上的请帖了，今日拿帖子进府的人都在这儿，只是公子今日宴席一开便出来了，老奴怎么劝都不肯留在梧桐阁。哎，公子去哪儿了？ 连红回禀的声音被噎在嗓子里，连兰青循着连红的手望向院子，没有看见莫天的人影，当即神色一沉。 为了秦寒夜，师府里头来了这么多身份不明的大境人，虽有黑甲军相护，但若有人识出了莫天的身份。 连兰青一边想着，一边朝大堂内看去，一屋子纸醉金迷、谄媚不安的大境商人，哪个瞧上去都不像大境太子寒夜。连红随着连兰青的目光也朝堂内看了一眼，总觉得满堂战战兢兢的大境商人里看上去缺了点什么，可一时之间却又想不出来。 连某入城一年，多得诸位平日里的照拂，今日晚宴诸位尽兴便是。 多谢将军。 寒夜如果真的入了府，自然会出现，只要陛下的身份不被识破，我们便没有任何弱点。看来只有那个西云幻还未入府。 西小姐到。 连兰青一挑眉，抬眼朝外院入口看去，一个气势凌厉的女子披着藏青大氅恰好走近，这人步伐缓慢，行走之间却有着势不可挡的锐气。连兰青眼下神色中的惊讶，迎上前。 不知可是朗城西家的云幻小姐？ 哼，正是。 边疆混乱动荡，小姐身份金贵，西将军怎会允许小姐来君县城？ 我爹一向管不着我，国内百姓都说边疆有将军在，定会稳若磐石。我正好有一事要拜见将军，便来君县城一趟。恰逢将军要举办双鹿宴，便迎了一张请帖，冒昧而来了。将军莫怪。 此女气质端华，行事爽利，确实像君武世家之女。但朗城西家的小姐和我素无瓜葛，有什么事需要见我？莫非是寒夜派来的？啊， 不知小姐要见本将军，所谓何事？ 连兰青却并未停下，径直朝着弟子园走来。弟子园余光里扫见一道人影从一旁的回廊中走出，嘴角一勾。 我今日来见将军，是为了十几年前的一桩旧事。 他话音未落，齐长的身影插一脚跨进两人之间，把弟子园挡个严严实实。莫天低头朝弟子园看去，目光灼灼，声音微带怒气。 以你如今的身份，纵使西老将军再娇惯你，还能让你千里奔波来见一介外臣？ 内堂依旧觥筹交错，只是偶尔会有一些好奇打探的目光悄悄探出，外院内却是静默异常。莫天的声音很低，只有他们三人能听见。连兰青神情讶然，朝弟子园走去的脚步生生止住，默默退了一步，重新隔出一点距离。 莫天能挑明这女子如今中宫待嫁的身份，可见在此之前便已确定她是西云幻。北秦皇后因病早亡，这些年中宫空悬，惹得各大世家觊觎，陛下为平衡世家势力一直未曾择后，如今看来是已经选定了这位西家小姐。朗城铁骑天下闻名，西鸿威名犹存，西氏一族确实是震慑王城世家和德王的最好选择。只是连西两家早些年老一辈有交情，西云幻登门拜访也不算出格，但以他如今皇室待嫁的身份还亲自来见我，未免说不过去。十几年前的旧事，有什么旧事值得未来的北秦皇后千里远行边疆来见一介外臣？ 连兰青是何等聪明之人，几乎是立刻就察觉到不妥。 你怎么知道？你是皇室中人？ 北秦皇室择定皇后，由宗室亲王送婚书是一贯的传统，如今这桩婚事也只有皇帝和皇室中的几位王爷知晓。君王自古不处危境，他如此猜测合情又合理。莫天瞥见连兰青眼底的疑惑，心底一沉，未等他问便道： 西小姐的身份不宜待在此处，事情办完前好好守着梧桐阁，只让服侍的人进来，侍卫一律守在阁外。 是。 看来陛下不是一般的看重这位西皇后。 有旁人在，连兰青不便行礼，略一点头应下。莫天说完，一把拉着弟子园的手腕，径直朝左边的回廊走去。如意垂眉顺眼，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他们的目的是牵制北秦王，为太子创造机会偷回师老元帅的骨灰。在梧桐阁内的人越少，对他们越有利。转过回廊时，弟子园不经意朝后看了一眼。人声鼎沸，满院身影，他却一眼就认出了庭院桑树下立着的鲤鱼。韩烨说过他会扮作一人潜入师府，想来准备妥当，不会被轻易揭穿。两人目光交错，韩烨朝着他颔首示意，弟子园偏过眼，跟着莫天毫无所觉的步伐朝梧桐阁走去，神色却在转过头的瞬间微微凝住。 刚才韩烨的目光一直放在莫天身上，难道不，不会的。大晋军队未攻到城下前，北秦皇帝绝不能死在郡县城里，否则城中数万无辜的大晋百姓在群情激愤的北秦将士面前只能成为莫天的陪葬。满城兵卒一年前为了保护这座城池而死，如今乱葬岗上的王将尸骨未寒，城墙上的鲜血未散，被他们用命护下的家人绝不能再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韩烨此行应该只是为了石元朗的骸骨，其一城百姓诛一国帝王，不是韩烨这个大晋太子会做的事。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